Exercises. 二，模仿例子，提问并回答。 Two, ask questions and answer them following the example. 一，哥哥毕业以后有什么打算？ 哥哥毕业以后打算当律师。 二，大卫回国以后有什么打算？ 大卫回国以后打算找个工作。 三，小张出国以后有什么打算？ 小张出国以后打算学习音乐。 四，马经理下个月有什么打算？ 马经理下个月打算休假。 五，刘小姐假期有什么打算？ 刘小姐假期打算去杭州旅游。